把美好送到你耳边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咨询电话8886-4417，8886-442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实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咨询电话8886-4417，8886-4427。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张作霖一想，我别走正门，我的身份得格外多加小心，特别是别给人家带来麻烦。一拐弯奔后门，这烧过后脚门还挺大，张作霖来过比较清楚。人家三个人从马上跳下来了，他让二冯给牵着马，张作霖拎着礼物上了后门的台阶，啪啪啪叩门。刚打了几下门开了，里边出来个管事的，找谁呀？啊，我找老先生高占山呐。啊，他啊，还有，您不是张大队长？哦，您认得我，快进来。三匹马三个人让到后院，把门关上了。这管事的满面春风，张大队长，您不认识我了，我认识您呢。哎呀，我们老爷子这两天还叨念您呢，您怎么没走前门从后边来了？恐怕我这个身份还是走后边方便。可也是，您怎么办啊？请到后边见我们老太太，我到前边给送信儿。三匹马拴好，把三个人让到内宅。高占山的老伴于是老太太一看干儿子来了，乐得俩手拍不到一块儿了。雨婷哎，把我们老两口子都想坏了，快过来我看看。干娘，你一向可好啊？哎，行啊行啊，托福托福。干娘，我给介绍介绍，这是我两位弟兄俩哥哥，哎，都是自家人，快坐坐，去找那老糟头子去。管事就到前面送信，高占山呢正在这应酬着呢，客人来的太多了。管事就趴到耳边一说，哦，高占山把事情委托给旁人，转身进内宅。刚一进门，张作霖就站起来了。干爹，干爹一向可好，不孝儿，给您祝寿来了。说着话倒身就拜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。 哎呀，我的儿哎，挺好嘛，托干爹的福，一切全好，那就好，那就好啊！我一闭上眼睛就看见你，孩子。听说你大难不死啊，我真是替你捏了把汗呐、我还找人给你算过卦，算卦先生说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孩儿啊，将来啊，你的前途不可限量啊！借干爹吉言。那位说，怎么又出来个干爹啊？张作霖呢，有这么个习惯，爱拜干爹和干娘，凡是对自己有救命之恩的，岁数大的，就是干爹，就是干娘。现在算一算呢，够拉一车的了。但是呢，人家这干爹干娘是真办事儿。老头特别高兴。我说作霖呐，你从后边来也对，我这前边竟是新民府官面的磕头碰面的，多有不便呢，是不是呢？我可倒不是怕，可是惹出麻烦来对谁都不好。孩子，我没想到你来，你能来我就求之不得了，就陪着你娘在这儿住两天啊，好好歇歇，晚上没事咱爷儿俩通宵达旦，彻夜长谈。多谢干爹，您忙着去，我知道您是个忙人，我又不是客人，不必陪着。不过干爹呢，这点薄礼您得收下。老头一看，3000两银子的银票，那是银子，3000两，数目巨大呀，这叫一掷千金。另外4张貂皮，2颗最好的人参，这人参都500年以上，你仔细看看，长眉毛，长胡子，有鼻子，有眼睛，这人参吃上一点就增福增寿，能活过百岁去，老人都喜欢这个。哎呀，作霖呐，礼物太重了，爹不重，聊表寸心，您对我的恩情比泰山还高，这点东西我拿不出手。 好好好好，那我就猜黑了，我就收下了。这样吧，现在我张罗着让你们用饭啊。老头刚说到这儿，管事的来了，老当家的，你快到前边吧，客人来的太多了。新任的三营统领李景福来给您祝寿来了。原来的三营统领王凤平叫张作霖给宰了，又调了个新统领叫李景福给老头祝寿。这老头咱们说过，那不是白人，他亲妹夫就是新民府的知府曾润，张官庆，司官两面手眼通天呢。老头赶紧站起来，好好，我去。作霖呐，我不陪着了啊，有你干娘陪着你们说话。老头走了，可老头走到外院，迎面正好遇上他亲侄儿，他亲侄儿叫高峰，这人不到40岁，能白话，也来找他叔来了。高占山就说，高峰啊，我告诉你点事儿，如此这般这般如此，我最好的干儿子张作霖来了，在后院，你放下一切事儿别干，你陪着他，别让人家挑了理。我早就想见识见识这位的叔，您放心，交给我吧。高峰到了内宅，自我介绍，这人挺响亮，又能说又能讲，显着空气非常活跃。大家坐下闲谈， 时间不大，酒宴摆下，款待张作霖仨人吃饭。那么这仨人从赵家庙奔新民府，进南门就过晌了，再这么一张了一周旋，日头往西转了，再把酒宴摆下，快掌灯了。这高峰啊趁快怀表，一会儿掏出来看看，一会儿掏出来看看，特别陪张作霖他们吃饭的时候更毛了，哎，喝喝喝，滋溜一口酒，吧嗒一口菜，一会儿又掏出表来看看。张作霖就发觉这里边有事儿，可觉着不是外人，有什么说什么呗。就说大哥，你要有事儿，走你的，咱们不是外人，用不着陪我。哎呀，兄弟，实在对不起，我的确有事儿。那么张作霖信口就问，什么事儿？能不能告诉告诉我？高峰一乐，兄弟，新民府今儿晚上有热闹，从奉天请了一位大鼓演员呢，唱大鼓的。哎呦，那奉派大鼓唱的太美了。此人姓刘，叫刘文霞呀，人送绰号鼓界大王。兄弟，我这一生有两大爱好，一是听戏，二是听书，这热闹我不能错过呀。头三天我就把票买好了，今天晚上七点开演，你没看我老看表吗？快到时候了，我去晚了恐怕没座。张作霖一听啊，也高兴了，感情高峰的爱好跟自己相同。那张作霖是喜欢玩乐的人，那只是这些事情牢牢地把他缠住了，不然要有书馆一天他不愿意离开那地方。刘文霞他早就听说过，是个名角啊，威震三省。哎呀，张作霖想，我干爹在前面张罗，一半会儿也回不来，你说这个高峰要再走了，剩我们仨人在这杵着多没意思，不如啊我也去听听书，开开心，听完了再回来。如果我干爹有时间，我们爷儿俩谈谈，没时间回来睡觉，明儿个就回赵家庙。张作霖打定主意，就跟这高峰说，大哥，咱哥俩的喜爱啊相同，能不能带着我们三个人也去听听书？行啊，你也爱听，我爱听的要命，只是一样事啊，恐怕这票买不着了，头三天就卖光了，反正都是熟人，到那块再想办法吧。那掌柜的开茶馆的都跟我认识，走走走，说走就走。张作霖跟干娘也说过，老太太乐了，好吧，要去就去吧，记着啊，散了书早点回来。哎哎哎，他们四个人结伴偷偷地离开占山烧过，从后门出去，这还用骑马吗？用不着，就在前街，这个茶馆的名字叫芳香茶社。哎呦，你别小瞧这茶社，漂亮。等到了门前一看，是车马迎门，张灯结彩呀。 他们挤进去一看，座无虚席，高朋满座，装个400来人吧，连插足的地方都困难。屋里是乌烟瘴气，还没到开眼的时间呢。高峰呢，跟掌柜的伙计都认识，伙计跑过来了：“高爹，您怎么才来？我给您留着座呢，第一排。您要再晚来一步，那座就叫人站起来，快快请吧。”哎，伙计，等等，我不是一个人来的，看见没？我还带了仨朋友呢。你想什么办法给迁就几个座？我的大爷爷，您这是要我的命啊！您瞅嘛，站票都满了，再卖的卖挂票了，实在是无能为力。这是头三天打炮，这人绝对少不了，请您千万原谅。这你那哪行啊？这这么办吧，你给找三个小板凳，无论什么地方给加个字儿，有个地方就行，我照样付钱。也哪有这地方？别，想办法，想办法。高峰掏出1两多银子塞给伙计了，伙计直皱眉：“好好吧，怎么办？我看看啊。”高大爷，您先请，您那座一会儿被别人再占去，就更麻烦了啊！我兄弟，恕不奉陪啊，我可上前边去了，一会儿伙计来关照你们了。行，大哥你去吧。高峰啊，就挤前边去了。这人真爱热闹。等找着座坐下之后，站起来回过身，还冲着张作霖三个人摆了摆手，那意思我的座位就在这儿，有事来找我。张作霖冲他也点点头。好半天伙计才回来，拿着仨马扎，他这玩意方便呢，领着张作霖这仨人，哎，到了东边，好不容易挤了这么块地方。三位啊，这地方不怎么地，靠着墙，反正听书呢也用不着看，你们三位就委屈吧。行，张作霖和冯超冯群把马扎接过来就坐下了。这还好，往这一坐什么也看不见，周围都是人了。这冯超冯群呢，对听大鼓这玩意儿一点兴趣都没有，但是俩人是保护张作霖来的，形影不能离呀，不愿意听也得陪着。俩人心说，宽房大屋的不待，放爷爷不待，跑这装孙子来，你这挤的多难受，这什么味儿这是。哎呀，人这爱好啊可真了不得，那玩意有什么听头，听他白话还不如听我白话呢。哎，这俩人闭着眼睛在这养神。7点整，刘文霞登台了，寺外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张作霖不由得就站起来了，透过人群的空隙往小小的书台上观看，几盏大保险灯照得瓦亮。一瞅这刘文霞呀，不是个年轻演员了，看这意思40岁能挂零了，但收拾的非常文雅，往台上一站，先向台下3鞠躬，有2个伴奏者，一个弹三弦，一个拉四胡，鼓板都瓦亮了。就见刘文霞轻敲鼓板，伴奏的人奏起丝弦，开始敲鼓痛。张作霖一晃有多长的时间没听热闹了，这一听这弦声和鼓板声是神魂飘荡啊！ 把什么烦恼都忘掉了。这刘先生呢，把骨痛敲完了，不慌不忙，开始唱上正文了。头一段，黛玉悲秋，这几句是大观万物起秋声，泪尽灯残梦不成，多病之源念热意，喜花常是抱痴情，潇湘馆病倒了林黛玉，一代红颜是倾国倾城。就这几句把张作霖唱的都傻了。刘文霞嗓子可好啊，说高真好比高山流水，说清楚朱仝倒豆子，字正而腔圆。东北大鼓也好，凤派大鼓也好，讲究的是悠悠荡荡的，人家唱的这玩意儿让人呢动心。张作霖呢的确把一切全忘掉了，什么赵家庙啊，什么到这给老干老拜寿啊，等等等，忘了个精光，尽戏了。张作霖手里掐着板眼晃着脑袋，这会儿在这细听着，底下不时爆发出掌声啊。上这儿来的都是书迷。哎，这段唱完了之后稍事休息片刻，又唱第二段长坂坡。先唱文的抒情的，紧跟着唱段武的，金戈刀马要提提神，什么古道荒山苦相争，黎民涂炭血飞红，长坂坡前鼻血汗，使坏的将军赵子龙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好，太好了。张作霖也跟着鼓掌，可回头一看呢，冯超冯群早就睡入梦乡，这哥俩什么也没听见，着了，他们不喜欢嘛。张作霖就没坐着，抱着肩膀敲着脚还在这听着。第二段长坂坡唱完了，演员累了，要休息15分，然后接着再唱，上厕所的，买东西的，哎，可以休息那么一会儿。张作霖这才坐下，也觉得有点乏累，把头靠到墙上，闭着眼睛迷迷糊糊合计刚才这些唱词儿。哎，心说这些古人呐、也真不容易啊，常山赵云何等的英雄啊。落到长坂坡西湖间把他给累死了。刘皇叔真是好样的，张翼德快人快语，我从小就喜欢这些人物，我呀应当好好的向他们学呀。张作霖这心里头胡思乱想，一会儿演员就唱上了。这回唱的什么玩意儿呢？鞭打芦花，也是抒情的，飘飘荡荡。张作霖就没起来，头枕着墙闭着眼听着。一开始的时候他还给掐着骨板，找这板眼，慢慢的不动了，似睡非睡，似清醒非清醒，这耳边还能听见骨板三弦的声音，